你是不是以为要开始闺蜜大战了？你太单纯了，女人之间的友情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脆弱。我们三个人像侦探一样看了那个男孩和娇娇小七的聊天记录之后，发现他对两个人说的话其实都差不多，刚开始嘘寒问暖，稍微熟悉一点后使劲儿献殷勤，然后开始约他们出来玩，白天基本不回消息，到了半夜开始把话题往爱情上扯，说自己以前喜欢一个姑娘，对她很好，但没结果，之后就不怎么谈恋爱了。说第一眼见到娇娇小七的时候，觉得他们人很好，仿佛一股清流。不同的是，娇娇当时忙着比赛，一直没有回应他，而小七刚刚收到他说有时间一起看电影的邀请。小七说，我觉得他可能是个渣男。我说你也别这么快就把别人一巴掌拍死，说不定他对你真的是有特别的感觉呢，虽然看起来这个可能性不大。最后我们一致决定让小七先别急着回应他，看他接下来会怎样。几天后的中午，我突然收到一条添加好友的请求，打开一看是那个男孩。我在三个人的群里问小七，你和那个男孩怎么样了？小七说他不怎么理我了，我也没在意。我截图发到群里，这次我们三个人可以确定了，这伙计是遍地撒网，重点捞鱼呢。我突然想起一句话，觉得十分符合现在的情景，两句喜欢，三句爱，七天追不到就拜拜。这种人其实挺多的，在某个朋友的群里加了你微信之后，就去和其他女孩热情互动，散场了晚上回家后，他突然发来消息问你，今天玩得开心吗？和你有一句没一句的聊起来之后，问你有没有男朋友，问你平时喜欢玩什么，说有时间一起出来玩，和你出去的时候他对你挺好，或许会在过马路时突然拉住你的手，或许会在吃饭时用手擦去你嘴角的食物渣，总之会让你在不经意间心跳加速，你心里想他是不是对我一见钟情了，然后你慢慢开始习惯他的关心，他约你出去的时候精心准备，甚至开始幻想他向你表白的场景，你开始想要了解关于他的一切，开始关心他的动态，开始在意他的情绪变化，甚至开始想象和他在一起之后的生活。我们不排除一见钟情这种可能，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八成加了那个局里的五个女孩的微信，都这么问一遍，选择你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其他四个女孩没搭理他。以前说过一句话，别把对孤独的恐惧当成对爱情的向往。当你刚开始分手一段时间后，或者单身已经很久时，你会开始想要被人关心，被人照顾，开始厌倦一个人的生活，开始越发的对孤独产生恐惧和抗拒。当经历感情的空窗期时，我们都希望能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来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这时你的头脑容易不清醒，可能会把别人不经意的一个行为理解成对你有好感，也可能把渣男当成自己的真爱。你要明白，一个人是否真的喜欢你，不是他对你说了多少句情话，也不是他在某个雨天为你送来了一把伞，这些可能是他的一时冲动，你要让时间去衡量。可能你会担心就此错过了你的王子，你会觉得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犹豫将他推开，但大多数人的经历表明，会因为你偶尔一次两次的拒绝，或是向你表白后没有立刻答应他而开始远离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王子。他今晚对你说了很多煽情的话，他说在他心里你和别人不一样， 对你有一种特殊的感觉，然后你或许马上会在另一个女孩的朋友圈下面看到她评论说注意保暖早点睡。或许有人会觉得你不缺喜欢你的人，但只有你自己清楚，给你点赞的人很多，能连续一星期对你说晚安的人也很多。或许会有人在你没吃饭时帮你点外卖，有人在你雨天给你送伞，但在你最需要陪伴时，这些人都不在你的身边。有人问我你最怕什么，我说最怕突如其来也不负责任的喜欢。喜欢是要用行动证明的，爱也需要时间来考验。两句喜欢，三句爱，七天追不到就拜拜的人实在太多了。就像那句看似非常矫情但却饱含真理的话，喜欢我的人很多，但没见谁坚持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感情也是一样，你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关心就轻易感动，也不要因为他的一句喜欢就想恋爱，更不要因为他的一句爱你而决定托付终身。我始终相信爱情不是找来的，而是等来的。你不要着急，你要等，先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远离那些不负责任想要伤害你的人。该来的总会来的。 没看过霓虹，所以迷恋萤火虫，没踏过雪花，所以向往寒冬，没被拥抱过，所以渴望着厮守，没有成熟，所以贪图成熟的自由。那时候青春像平淡小说，匆忙间翻到最后才发现回不 这样不如远离，越好的人越怕聚，越怕相聚后散去，会痛不要紧，不如未曾相遇和你。反正失去 做朋友了吧，怀揣着自己的目的一步一步接近你，明明是怀有阴谋却显得格外单纯，因为我只是想喜欢你啊。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呢？更加小心翼翼，将你所有的喜好记在心里，礼物挑得恰到好处，你喜欢的歌曲变成我追求的风格，装作一脸崇拜的和你找共同话题，陪你聊天到深夜，安慰你的难过，听你聊起生活的琐事，拼了命的想挤入你的生活，用尽全力去和你达成默契。这一切只是因为喜欢你啊。刚认识你的那会儿，五月天对于我来说不过就是一个很火的乐队罢了，但是得知你对他们的喜欢后，我几乎一天有十二个小时在听他们的歌，不过就是为了当你哼出第一句，我能自然接过下一首。我做到了，一千多首歌日夜循环，五月天随着你的到来融入我的生活。也许是因为相同的爱好太多，我成了你最好的朋友。我拼了命的对你好，你的短信总是秒回，洗澡的时候擦干手回信息的事情，为了你不知道干了多少次。出去旅行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准备纪念品，有什么喜欢的东西总是想要和你分享，我总是想要把一切好的东西给你，包括一个更好的自己。认识你之后我开始减肥坚持，只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光明正大的站在你面前。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呢？大概就是你的喜怒哀乐成了我悲欢离合的主旋律。你不喜欢的人我也讨厌，只是你喜欢的人我也并不总是如同表面上那样快乐。你和其他女生走得近了，我会嫉妒，却没有光明正大的吃醋的理由。我只是你的朋友，最好的朋友也只能是朋友。为了掩藏心中最深的感情，也是出于想要和更近你一点的目的，我微笑着和你身边的女孩子打成一片。可是你知道吗，我那么自私，我想要一个人拥有你，可是你却从来不在意我的想法。放弃一个你很喜欢的人是什么感觉？被你填满的生活，所有关于你的点滴生生被我全部扯去，我委屈的想哭，又释然的想笑。不是没有想过离开你，不再秒回你的消息，不再将你的悲喜注入自己的生活，佯装洒脱的和你说谢谢，和你听一场意味告别的演唱会。可是真的放下了吗？不久之后，我还是参与着你的生活，我以朋友的身份待在你身边，告诉自己只是朋友，却偷偷以这个身份继续爱着你。后来真正放下你的时候，是一个天气很晴朗的午后，你和我的闺蜜言辞亲密，你们是通过我认识的，不是我不长心才让别人抢了你，而是我太累了。你身边的每一个女生我都要防备，以朋友的身份去防备尴尬而无能为力。你身边那么多人来来往往，我并没有三头六臂，而且我不应该阻挡你的幸福，对不对？都说最害怕对方不知道你的喜欢，更害怕对方装作不知道你的喜欢。直到如今我明白，哪有什么看不出来的喜欢，贫穷、咳嗽和爱，越掩藏越明显的东西。我在你身边那么久，一定是知道我的。无论是那些为了刻意讨好你背错的歌词，还是难过时小心翼翼装作的喜欢，都成了我的把柄，让我愣在原地。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朵花，那么我就会给你一朵花。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颗星星，那么我就会给你一颗星星。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场雪，那么我就会给你一场雪。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离开我，我会说，我会对你说，我给你自由，我给你自由，我给你全部全部的自由。阿信的声音带了哭腔，我一个人奔跑在操场上，忽然落下泪来。如果我想对你说一声对不起，当初和你道谢的时候并没有准备好退出你的生活，今天这句对不起是我真的决定离开了。对不起，以幻想的女朋友身份留在你身边那么久。对不起，想要霸占你的好。对不起，我曾经那么深的喜欢你。对不起，那个总是委屈的自己。对不起，那个不会喜欢我的你，不再打扰你了。我给你自由，我决定放弃你了。你应该拥有自己的幸福，我也有被爱的权利。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Yeah. No doubt for sure, I mean what I said, girl、Into you now, into you now. Wish I could say these words to you beside a fireplace now. Hold up, just hold up baby, I ain't no filthy player. You be the Mary Jane, I'll be a skywalker. Every perspective of yours is like a magazine cover. Hope one day the person I gave my ring to is you. Girl,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今天晚上睡前刷微博的时候，看到热搜上挂着前男友的100种死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点进了那个话题，并翻遍了相关微博。老实说，分手这么久，我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主动提起你，但是在看了视频后，我突然就想起了你。10来岁的时候认识你，因为你不仅数学好，就连地理也超级棒，我看你时眼睛里都是崇拜。那会儿想不通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后来才听你说你喜欢阿笑的女生，而我恰好是你见过的所有女生里最喜欢笑的那个。我们之间隔了3排座位，你每天都会假装回头看教室后面的时钟，然后偷偷瞄我一眼，我若是恰好对上你的视线，你就会朝我送一个鬼脸，我也会因此在心里开出一朵花。就这样，我们避开了所有的老师和家长，悄悄地在没有人的时候牵手。只是我们虽然躲过高中时严厉的教导主任，却没有躲得过大学时4年的异地，那些靠长长的电话单支撑着想念的岁月，如今想起来也还颇有些感触。你我约好2个月见一次，你来看我或是我去见你，只是我们曾靠着平时省吃俭用攒来的飞机票，都在分手时被我丢到了垃圾箱，因为那会儿我是真的有些恨你，恨你为什么变卦就这样走了。认认真真的喜欢你6年，虽然4年不能朝夕相对，但那是有爱，自然什么都不怕。你去学吉他，就为了给我唱我最喜欢的张悬。然而你唱的最好的诗，却不是宝贝，而是关于我爱你。你说歌词里的字字句句，都是你的心意。你从大学开始养成了每天都去跑步的习惯，我问你怎么突然想到要锻炼了，你却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说，只是想要看看除了喜欢我，自己还能不能再坚持去做好另外一件事。谁说你是一个不懂浪漫的人，明明是你随便一个举动就可以轻易地戳中我的少女心。事实上，在喜欢我这件事上，你曾做得无可挑剔。我体质不好，换季必感冒，偏偏又挑食，饭吃得少，难得喜欢喝汤， 刚在一起时，你听说了我爱喝汤，就总以自己学习太累，需要好好补补为由，让你妈炖来各种鸡汤、排骨汤，带到学校，然后用来填补我的胃。你妈妈炖的汤真好喝，比我妈炖的好太多。你为此还特别嘚瑟地对我说：“那是，我妈可是有厨师证。”大学时，我因为填错志愿去了广州，你留在南京。广东人也爱喝汤，每天学校食堂都会各式各样的汤可以供我选择，可我总觉得哪一种都没有你妈炖的汤好喝。再到后来，我们大三那年暑假，你带我回家，你妈从厨房端出来一锅冬瓜排骨汤对我说：“这是你最喜欢喝的汤，让我也尝尝。”我才知道曾经你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在对我好。我曾一度觉得喜欢你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你太优秀，而我为了能够更好的与你比肩，所以每一天都过得很努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少吵架，或许是因为我太怕失去你，所以我连做都不敢。我从不计较你不记得我们的纪念日，也不在意你挽回我的消息，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后会有更长的未来可以供我任性，供你包容。你也老说我是一个不一样的女生，所以你发誓你一定爱我到底。我不知道在你看来这算不算是一句承诺，但在我心底却早已因此一片柔软。恋爱中的人最喜欢做的事情，除了互诉衷肠，还有憧憬未来。我们说好都不考研，这样一毕业就能结婚，买什么样户型的房子，装修什么风格的客厅，跟我们的小孩养狗还是养猫，这些都曾是我们最喜欢聊的话题。哦，对了，我们还说好要办中式的婚礼，你说要用最传统的方式娶我回家。为此，我在寝室扬言，让我的舍友们都来做我的伴娘。他们笑我虐狗的同时，也不禁为我开心，一边嚷嚷着要减肥，说瘦下来美美的站在我身边。分手来得太措手不及，那天我刚穿好学士服，准备去拍毕业照。你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和你聊聊，我笑着回你：“让你说重点，因为我还赶着去拍照。”然后我就听到你问我愿不愿意等你两年。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申请的出国去念研究生，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拿到的录取通知。我只知道前一天晚上你还在电话里对我说：“好想现在立刻飞来广州抱抱我。”提到分手是在冷战后的一周，看到你像曾经很多次让我无限惊喜地出现在我寝室的楼下时，我的心里其实很是澎湃。一向爱干净的你那天黑眼圈很重，胡子拉长，一点都不像高中时那么阳光帅气，也不像大学时那么稳重自持。你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只是跟在我身后，脚步声都是我熟悉的节奏。那天我只对你说了两个字：“去吧。”你抬起头来再看我时已经红了眼眶，然后说：“抱歉，没能爱你到底。”我把和你在一起这些年你给我买的裙子、寄来的明信片，甚至还有高中时我们互换新式的日记本等等，细细碎碎的东西全都留在了广州。带了满腔的委屈回了南京后，断绝了和很多人的联系。找工作讨好上司，认识新的朋友，我的生活看似挺忙， 是心里却是一片空荡荡。为了应付我妈，我一周会去参加她为我安排的两场相亲，虽说没能带一个人回家，也不至于让她觉得我有多挑剔。去年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发的邮件我收到了，因为你的一句生日快乐，失眠的夜，我到现在还记得。没有回复你的原因是，我不想让你在他国像我一样辗转难眠。如今想起你，心里已经是一片平静了。或许时间也不算是个坏东西，至少已经让我对你的爱意开始简单，也慢慢的与老朋友联系起，大家都还是那么有爱，绝口不问我们的事情，以及我这消失的一年多到底在做什么。我不希望你有一百种死法，我希望你能健康，能过得好，这样才能让我对于曾经无故恨你的事情释怀。说到底，我们谁都没有错，你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我想要最好的爱情，错的是我不是那个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的人，而你也不能有我最好的爱情。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要靠我们去碰运气，比如卖彩票、遇贵人，然而爱情也是一样。能够遇见你，我已经觉得幸运了，哪怕我们没能走到最后。余生还有很长，我从不担心自己不会再遇见另一个让我欣喜、让我愿意与之共度一生的人。我希望你也能像我一样，依旧对爱情充满期待，早日找到另一个笑起来满眼灿烂的女生。我对你说声抱歉，因为我曾固执地以为即使你离开了，我也会爱你到底。事实上我也没能做到。愿你一切都好，岁岁平安。 光る海に霞む船はさよならの汽笛残します。ゆるい坂を降りてゆけば夏色の風に会えるかしら。私の 「ただ手が」 思念的心，远方的风景，一个人心如火烧，半归里海的边际，云中的星星，曾告诉我他怎样叫你生命的意义，却又在何时何地再与他失之交臂，去安慰如今镜子里潸然泪下的自己，在离别之前深深呼吸眼泪的香气，一个梦缠绕着千丝万缕，走走停停，心中的痴迷，一只蝴蝶盘旋在脑海里，破碎的意义，千言的流离，曾告诉我那怎样叫你生命的意义，却又在何时何地再与他失之交臂，昨天他留下的记忆回荡在空旷荆棘，幻化成丝丝的身影，如深夜的梦呓，一颗心飘着去哪个结局，或是唯一鲜艳的生命，一段情雕刻在相思之笔，痛快淋漓，追逐的情景，曾告诉我他怎样叫你生命的意义，却又在何时何地再与他失之交臂，也许那是曾经你在生活之余的记忆，只是时间的纷纷灿烂，望穿眼迷离，迷失森林的踪迹，跟随着风飘移，还会不会再找到梦想里的痕迹？ 晚风轻轻带着初春的凉，烟味烫是青梅子的忧伤，听闻最近你要迁去洛阳，在心中结一层数九寒霜， 书院先生的我心有伤慌，才不是因为你不在课堂，我也只是恰好路过你窗，手背着送你本世纪全堂， 有歌要曾同窗，并不要遗忘，真相要藏藏，白露要微霜，我才不是文盲，莫笑我荒唐，来不及背老就和你分享， 茶香清香伴着那炎炎曙光，脸微烫怪夏日闷热难扛，一封信笺怒说想念家乡，屏住了轻轻看感受学堂， 啦啦啦啦 色带着如秋的凉，烟味 当时灯会像火的光，长秋归乡并肩将月而上，却没成想碰见八个同窗，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大又亮，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怒火冲破胸膛却显得端庄，身着这开裳她好生漂亮， 双亭埋下一坛翠绿娇娘，星星眼里你举掌花正常，藏不住手最是因为年长，